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完成了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184公分高，有驾驶执照，可以进出酒吧，已经是高校学生了。面上面早已经没了可爱的 baby fat， 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面拎着红酒杯，坐在台的另一边，有点酷地望着你。我极之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去了哪呢？那个被我拥抱，被我锡，被我拖手，等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去了哪呢？当我走近他，他退后。我想要跟他倾偈，他说倾点什么呢？我祈求这样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啊，我是我。我想跟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仔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样看事情？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什么令他尴尬？有什么令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几远？我一无所知。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面的对话就只有咁。哎，你好吗？好啊。学校点啊？冇嘢啊。假期中见面的时候，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俾晒他的朋友。同我对坐在餐台的时候，就沉默无声，隻眼就只是望住部手机，手指就望住传短信。我知道他爱我，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藉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就好像可以不用了。不得，我不要跌入去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无所谓，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用通讯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呢？条件是一旦答应了就绝对不可以半途而废。他答应了，但我还未敢相信，多次这样追问，真是的吗？你要知道这些不是讲玩的，截稿日期到了，天打雷劈都要写得出才得。我没想过要出书，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是有一个想法，透过这种方式 我或者可以进入一个18岁的人的世界。因此，当读者的信由世界各地这样寄来的时候，我确实是吓了一跳。有一日，在台北一间书店排队给钱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跟我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的仔仍然是形同陌路，我们不知道怎样跟对方去沟通说话。他的眼神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很多父母跟他一样，将文章影印了给啲仔女看，然后在晚餐的时候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来信，希望可以拎到我们通讯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长大的仔女可以跟他们分享。作为仔女的，往往自己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了，同父母都无法沟通，虽然心里面有爱，但是爱冻结了在年月的沉默里面，好像一个隐藏了好耐好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以绑。很多信是来自不同年龄层的，我才知道很多父母和仔女都同处一室，但是无话可说，他们深爱对方，但是又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但是找不到桥梁，他们渴望表达，但又讲不出口。他们的通讯仿佛就好像黑夜海上面的奇遇，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写信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跟我讲汉语，但他不懂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个程序。第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是德文，我最好的是中文，于是我们各行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第二，我将他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必须跟他沟通，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用这个词又不用那个词语呢？这个词的德文即是哪个啊？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主题是不是清楚一点呢？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啊？中文的读者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这个论点，可不可以详细地解释？第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回答。第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次，只能重写，不能够翻译，因为翻译仲衰。在四个程序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经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经常顶不顺我的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人生哲学差异被凸显了。他将写作当作玩，我将写作当作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亦都出现了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两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两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要从头学起，你要放得开自己。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是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可以跟自己的妈咪这样沟通的呢？怎可能的？安德烈就四两拨千斤这样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嘛。 我到而家都唔知当初佢点解会答应，心里面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佢竟然真系写咗三年。我哋系两代嘅人，中间隔咗30年，我哋又系两个国家嘅人，中间隔咗个东西文化。我哋原来都可能喺佢18岁嗰一年，就好似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薄。但系我哋就做咗唔同嘅尝试，我努力咗啦，佢哋都以同等嘅努力去回报。我认识咗人生里面第一个18岁嘅人，佢亦都第一次认识咗自己嘅母亲。日后嘅人生旅程，当然仲系要飘萍离散。人生边有恒长嘅厮守，但系三年嘅海上奇遇，好似星辰凝望，好似月色满怀，我仲奢求啲乜嘢呢？2007年9月20日， 香港电台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谢谢你，亲爱的妈妈，我们的书要出版了，不可思议呢。那个成日爬上你张床的小朋友，喜欢听鬼故又怕鬼，怕闪电又不肯睡觉的小朋友，一转眼变成一个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同你沟通对话的成年人。尽管我哋写嘅嘢或者有意思，又或者冇咩意思。你记得系点样开始㗎嘛？3年前，我系嗰个自我感觉特别好嘅18岁青年，自以为好有见解，自以为呢个世界可以被我嘅见解改变。3年前，你系嗰个同小朋友分开咗几年而越嚟越焦虑嘅母亲。小朋友一直长大，年龄、文化同两地分隔嘅距离，令你强烈咁感觉到唔认识呢个已经进入成年嘅儿子。我哋共同揾出嚟嘅解决问题方法，就系透过写信。而呢一啲信，虽然话系为咗要处理你嘅焦虑嘅，一旦开始，佢就好似咧猛兽出闸，我哋之间嘅意义同情绪都被释放出嚟，浮上表面。呢3年对话过程真系好辛苦啊！一次又一次嘅越洋电话，一封又一封嘅电子邮件，有好多个深夜凌晨嘅线上对谈，无数次嘅讨论同争辩，整个结果依家呈现喺读者眼前啊！你总系啰嗦我嘅文字风格啊，唔够讲究，总系咧成日提我截稿期到啦，又总系咧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咁，可唔可以再补充一啲细节啊？其实有时候我啊觉得我写得比你好啊。而家3年回头，我有一个发现，写咗3年之后，你嘅目的都仲系同开始嘅时候完全一样，为咗了解你已经成年嘅儿子。但系我随住时间就变咗啦，我系逐渐先至明白你点解要同我写呢啲信，而且写咗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其实都几乐在其中噶，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啊。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了一个麦克风我，我就将想法大声地讲出来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 我同我嘅母亲有咗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呢样系大部分人一生都唔会得到嘅福分，而我就有啦。我喺度谂，假使我哋三年前冇开始做呢一件事，我哋大概就会同绝大多数嘅人一样，只系继续过日子啊，继续重复嗰种每日不痛不痒嘅问候，好似话食咗饭未啊？嗯，功课做咗未啊？嗯，冇同细佬闹交啊嘛？冇，唔等钱用啊嘛？嗯，三年啊，真系唔短。回头看，我真系同意你嘅讲法。呢啲通信虽然系俾读者嘅，但系佢其实系我哋最知己、最亲密、最真实嘅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哋三年嘅生活岁月，我哋此生永远唔会忘记嘅生活岁月。喺呢度，我最想讲嘅系谢谢你，谢谢你俾咗我呢一个福分，唔系出书，而系同你有咗连结嘅福分。安德烈，2007年9月26日。 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呢本有声好书，我哋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第一封信，18岁那一年。亲爱的安德烈，你在电话上面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比赛完足球才入门口，夜晚还要跟朋友去村里面的酒吧聊天，听日要考驾驶执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资料。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他说，妈妈，你18岁的时候知道些什么？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间回民饭馆里面见到那个女仔吗？她在甘肃的山沟小村里面来到西安打工，一日工作十几个钟头，一个月赚了200多元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仔衣衫褴褛，神情疲惫，污糟的辫仔就垂在她的心口前面，从她的眼神你就看得出其实她很小个。16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想不想得到呢？18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那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的马路，上工上学的时候，客运巴士啊、电单车、单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将条马路塞到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那只老黄狗就睡在路中间，巷里面的猪妈妈就带着一对小猪出来溜达，海风吹到椰子树的树叶沙沙声，海水的盐分渗在泥土里面，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都包着一层白盐。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23岁的时候去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马路上面，我发现对面来的车全部都是一盏盏白色的灯，而自己在这条线上面望出去，全部的尾灯全部都是红卜卜的红灯。为什么会这么整齐的呢？我连这样都惊了一餐。23岁的我仲是习惯人车杂秒、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 台风往往都是黑夜来袭，海啸亦都同时发作，海水好似一锅打翻咗嘅汤，滚啊滚到嚟村嗰度。天光嘅时候，一片汪洋，锅碗飘盘，竹凳竹床飘到去大庙前面，鱼池里面养嘅鱼虾都游咗去大街嗰度。过几日水退咗，啲人就卷起裤脚清理门前嘅坑渠，喺坑渠里面挖出啲黑掹掹黐立立嘅烂泥。烂泥里面夹杂住死鸡啊、死狗、死鱼嘅尸体，成条街都飘住一阵阵嘅臭腥味。然后太阳出嚟啦，炎热毒辣嘅太阳就照喺开场破土嘅坑渠上面。我冇入过音乐厅或者美术馆，唯一同艺术有关嘅经验呢，就喺庙前面拜神嘅歌仔戏。老人家坐喺凳上面泼扇，细路仔喺庙埕上面追打，中年嘅渔民呢成群咁样踎喺地上面食烟，音乐俾嗰啲劣质嘅喇叭无限放大。渔村唯一嘅戏院里面，偶尔都有一场歌声演唱嘅。戏院里面永远有一阵尿鸭味，夹杂住人体酸酸缩缩嘅汗味。电风扇嘎嘎嘎嘎咁样响，细路仔就擒住啲椅背。歌声不断咁样讲啲黄色笑话，卖力咁唱，下面嘅观众呢就不时咁样叫喊，叫佢扭啦，扭劲啲呀，除呀，除衫啦。游泳池冇喎、你话我哋有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呢？但係安德烈，大海并唔系拎嚟游水嘅，台湾嘅海岸线系军事防线，唔系要嚟玩嘅地方。再讲啦，沙滩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有时啲人就将垃圾倒去空旷的沙滩上面，啲风一刮起，噗一声，一个污糟的胶袋就黐到你面上面嚟啦。我都唔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嘅。离开渔村唔系好远嘅地方有条河，我每日翻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嘅怪味，唔知系咩嚟嘅。多年之后先至知道嗰啲人係喺河岸上面焚烧废弃嘅电缆。我闻到嘅气味原来就係化学品 dioxide 嘅气味。而嗰条村之后就有好多一生出嚟就冇咗脑部嘅 BB 仔啦。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翻学的时间这么长，由朝头早六点出门到夜晚七八点天黑才回家，礼拜六都要翻学，我们永远都穿着白衫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啊、化妆啊、发型，因此都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冇行过百货公司，条村里面淨係有间渔民开嘅铺头仔。玻璃柜里面塞到满晒嘅呢，都系啲細路仔嘅物啦，学生嘅书包啦，老婆婆嘅内裤啦，女人嘅胸围啊，男人嘅底衫，仲会卖埋豆粒啊、塑胶水鞋同埋指甲钳囉。我嘅18岁，安德烈，系1969-1970年的台湾。你或者会好惊讶咁讲，妈妈，嗰一年阿波罗都上咗月球啦，你系点可能咁完整咁样咩都唔知道嘅呢？唔好忘记一样嘢，叫做城乡差距。越系贫穷落后嘅国家，城乡差距就越大。我嘅经验系一个南部乡下渔村嘅经验，同当时台北是好唔一样嘅。更何况当时嘅台北都只不过系一个闭塞嘅醒仔咋。全台湾嘅人口1400万，国民平均所得嘅就只有258美金。台湾仲系属于所谓嘅第三世界。我满18岁嘅时候， 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同越南嘅军队侵入高棉，全美爆发激烈嘅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嘅布朗德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嘅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北韩，而三岛由纪夫自杀。仲有中国嘅文革正系一个恐怖嘅高潮。呢啲我都好模糊，因为安德烈，我哋嘅家连电视机都冇噶，即使有都唔会开嚟睇啦。因为嗰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系一切，世界系唔存在嘅。我就嚟满18岁嘅时候，台湾高速公路由基隆到杨梅嘅一段先至啱啱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喺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咗近十年嘅雷震啱啱出狱，台南嘅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去嘅台南成功大学爆发咗共产党案，好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喺美国开始风起云涌。嗰一年，台湾嘅内政部公布，佢哋扣查咗423万件出版品，但系呢一切我知道得好少。你或者会觉得我系描绘紧一个暗淡压抑嘅社会，一个愚昧无知嘅乡村，一段浪费嘅青春。但系唔系咁简单嘅，安德烈。对于嗰度嘅好多人嚟讲，尤其系有个性、有思想嘅人，例如雷震，例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佢哋系边个噶啦。生活系压抑嘅，人生系浪费嘅。但系成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嚟睇，却系喺抑郁里面逐渐成熟，喺浪费里面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过压迫嘅人，更加认识自由嘅脆弱，更加珍惜自由嘅难得。你冇发现，经过纳粹历史嘅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嘅瑞士人深沉一啲咩？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那条愚昧无知的渔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定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18岁离开了渔村，30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明白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游岁月里面，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样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大话衬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之时，我会想渔村里面的人，在后台将 BB 仔抱在怀里面偷偷喂奶的哥仔戏花旦，将个女儿买咗去菜店嘅阿婆，嗰个死喺海上面都唔见尸骨嘅渔民，总系会俾多一粒糖你嘅杂货店老板，揸车出去为咗个仔借学费而俾火车撞死嘅乡下警察，每日黄昏去海滩度睇一眼大陆嘅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又喊得特别伤心嘅阿美族女人，呢啲人以最原始真实的面貌存在在我心里面，令我清醒，仿佛是一个锚，牢牢地定住我的价值。那条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是没什么给到我知识的，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令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的时候，仍然可以穿透看到文明核心关怀的所在。你知道吗，安德烈？ 同时我亦都睇到自己嘅残缺。十八岁时候唔知道嘅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唔难补课。但系生活嘅艺术呢、这个其中包括品味同埋态度，系冇办法补课嘅。音乐、美术喺我身上仍然系一种知识范围，唔系一种内在涵养。生活嘅美喺我身上系个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去保持嘅嘢，就好似一串唔能够遗忘嘅锁匙，一盆必须每日淋水嘅植物。但系生活艺术更应该系一种内在嘅气质，系咪？应该系好似呼吸咁样，好似唔知唔觉举手投足。我强烈咁感到自己对生活艺术嘅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对美的贫乏，而你们这一代呢？安德烈，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网络给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令到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见你和你的同学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也都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哋好细个就听过莫扎特嘅《魔笛》，睇过莎士比亚嘅《李尔王》，去过纽约嘅百老汇，欣赏过台北嘅水月，亦都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同埋梵蒂冈教堂。你哋生活喺城市入面，有自己嘅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嘅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面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呢？终极的关怀是什么呢？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女仔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联？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水的时候都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会向我挑衅咁样讲，呢个系一个无谓嘅问题，因为热带鱼只系为自己而活。妈妈，2004年5月12日。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第二封信，为谁加油？亲爱的安德烈，无奈之前50个中国的奥运金牌运动员来了香港，香港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他们。我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里面看到个这样的镜头，他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有跟他们加油吗？我想了一想都答不到个答案。德国，我住了13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小蚊仔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来讲是什么呢？他开始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不为台湾队加油啊？我又开始想，台湾队唔一定㗎喎、哦、要睇情形囉。譬如话，如果台湾队係跟尼泊尔队或者伊拉克队或者海地队比赛，话唔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呢啲国家好弱势呀、啊。我个朋友就笑啦，算罢啦，你呢、這个世界公民，我只会为中国队加油。佢2个月之前先至离开中国，点解我会咁犹豫嘅呢？安德烈，系啲乜嘢令到我连睇金牌都兴奋唔到呢？ 电视上面的人很单纯，热烈奋力地伸出手，在拥挤到唞不到气的人群里面试图摸到那些运动员的手。我想的是，这50个金牌运动员在香港大选前四日被北京派到香港来这里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简直就是政治工具。他们自己清不清楚呢？或者说他们在不在乎呢？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去了哪里呢？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朴素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那我对民族这样东西感觉那么冷淡的吗？由小到大我都被教导到以作为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当年流传很广泛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很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随着独立意识的抬头，中国人这个词语不正确了，不能够用了，政治上并不稀奇，任何独立建国的追求过程里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尴尬，独立定是不独立还未有共识，文化的尴尬就时常出现了。例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美学等等，你会这句话讲到一半就卡住了，不知道怎样去讲完这句句子。因为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怪怪地的，难道只有台湾人勤俭？说中秋和七夕蕴含着台湾人的民族美学，都是怪怪地的，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于是有很多习惯性概括的句子都不可以说了。前几日电视新闻里面还看到一个台湾的部长正在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他脱口讲了一句我们中国人，然后就整个要天打雷劈这样，马上中途截断，改口说我们台湾人。看到他懊恼的样子，心里面一定是在长紧自己的嘴了。我的这种冷究竟是哪里来的呢？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面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令我反胃。不理他是中国民族主义定是台湾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喂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会想呕吐。我都是被喂食到饱晒，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但是有一样相反的东西又令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是国内的政治斗争，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将钞票抛向空中，等赤脚的小蚊仔去抢，他们在旁边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怎样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外交部长在国际舞台上面讲出不堪入耳的脏话，我觉得羞耻。最令我觉得羞耻的是读到台湾人怎样虐待越南和中国的新娘或者泰国印尼的劳工。这份羞耻令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香港电台制作， 有声好书。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日，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的时候，主人随口讲了一句，史蒂夫是美国人。史蒂夫一听，深深地鞠一个躬，然后说，对不住。他很认真地说，对不住。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是大家好像明白了，那一种是一种耻感，光筹交错之间一时安静下来。我想他都应该不会是只要是见到美国队就疯狂地嗌加油了吧。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面有很多的不信任，很多的不屑，很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所以18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会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你会以马丁路德、以哥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呢？你还有你18岁的朋友仔，已经可以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压住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一种不安和尴尬。欧洲已经是深秋了，森林都变了金黄色了，是不是？我们这里都已经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日比一日光亮。啊，仔啊，答应我，踢完球之后成头大汗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吹风啊。妈妈，2004年10月4日。 有声好书《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谢安琪，编导陈燕彤，香港电台数码台及文教组联合制作。